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这个老家伙有五十多级，而且他的武魂玄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兽武魂，待会儿要小心一点，我在前面顶住他的攻击，你的动作要快一点，我怕自己支撑不了太长时间。 我们也不见得就会输，他的魂力虽然比我们强大，但他武魂上却有缺陷，他的武魂是玄龟，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防御型战魂师，其拥有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绝大多数应该都是用来防御的，因此他的武魂虽然比我们强大很多，可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攻击威胁却并不大，魂力高却并没有合适的攻击手段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呢？所以对付他，我建议有两个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速度与他进行周旋，他毕竟是老师，魂力又比我们高得多，自然不会对我们出战的人数做出限制，所以我建议由我、慕白和朱竹清来完成这个任务，因为我们三个的速度最快，在与他周旋的同时，我们要将速度展开到最快，务必不能让他的攻击命中，然后再寻觅机会寻找他的弱点进行攻击。只是玄龟的防御很强，我们未必能够成功的攻击到他，由于有身上甲壳的保护，我的蓝银草尖刺毒性对他恐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，因此我更推荐第二种方法。与第一种方法一样的是，还是我们三个人进行牵制，玄龟属水，正好和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，水可以克火，火也一样可以克制水，胖子的火焰又那么特别，就由你在外围向他发动攻击，有奥斯卡的香肠支持，你攻击的持续时间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耗死他。小五，你负责接应，我们前面的三个人你负责轮流替换，这样大家就可以从奥斯卡那里获得补给，虽然我们的魂力不如他，但是我们有小奥还有人数优势，就其他没有足够威胁到我们的攻击手段， 我觉得可以。 厉害呀，唐三，这样咱们赢定了。 唐三，那我呢？ 你的武魂特殊，就随机应变吧。 宁荣荣咬了咬牙，感受着其他人看着他有些怪异的目光，心中暗自发狠，他知道自己似乎已经被这个团体排除在外了，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对不好受。说完这些，众人同时向外面走去，凭借着当初唐三对赵无极一战，他们都很有信心，更何况挑战强者对于自身实力的提升显然是很有好处的。宁荣荣走在最后面，突然他耳中传来了一个低低的声音， 想让大家认可你，就用行动来证明你是属于史莱克的。 宁荣荣抬头看时，正好看到脸上又长出络腮胡子的奥斯卡正朝着自己笑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圈突然有些发红，用力地朝着奥斯卡点了下头。 你看那个人， 哇，他背上有那么大个龟甲呢。 走，那咱们跟去看看。 走看去。 很快众人来到了镇外，或许是因为叶知秋身上的五个魂环太过醒目，他们这行人从小镇中带出了不少观众。经过走出小镇的过程，叶知秋的大脑冷静了几分，眼看着走出来的七个少年。 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。 哼，错？什么叫错？什么叫对？拳头大就是对，先打赢我们再说吧。 你们一起上吧，我就替你们学院教育教育你们该如何做人。 嘿嘿，记住了，我们不是人，是怪物。 没等叶知秋出手，戴沐白已经抢先动了起来，身上第二魂环光芒大放，强烈的白光凝聚成球，一颗圆形光弹已经从他口中喷吐而出，这正是邪眸白虎的第二魂环技能白虎烈光波。在戴沐白喷吐出白虎烈光波的同时，朱竹清的身体斜向划开，瞬间加速朝着叶知秋侧翼绕去，唐三也同时动了起来，从另一个方向冲向叶知秋。胖子头顶莫西干式长发一阵抖动， 第一魂环光芒大放，一道紫红色的凤凰火线喷吐而出，四个人几乎是不分先后同时动手，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就有任何惧怕。面对四个人同时的攻击，叶知秋全身黑光大盛，身上第一第二两个魂环同时亮起，身体快速旋转半圈，亮出了背后龟甲，同时一道如同水流一般的黑光带着森森寒气释放开来。战斗一开始，叶知秋就用出了自己的两个魂环技能，一个是玄龟护体，另一个是玄水冰封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在最短暂的时间内收拾了这些少年，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既出了这口气，又彰显了苍辉学院的实力。史莱克学院众学员虽然实力不凡，但毕竟年纪还小，魂力也和他有着很大的差距。叶知秋相信凭借自己53级魂力释放的玄水冰封，就直接能够将他们全部冻住。白虎烈光波在叶知秋背上炸响，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，玄龟的防御力是兽武魂中排名前列的，他的魂力又高于戴沐白很多，这一击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，叶知秋的身体甚至连动都没有移动过。此时唐三已经栖身到叶知秋身体附近，距离对手最近，他深刻地感觉到一股极寒之气扑面而来，全身血脉仿佛就要被冻住一般，心中凛然之下，赶忙催动体内玄天功飞速运转抵御寒气。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，但蓝音草武魂却飞速散开，从四面八方向着叶知秋缠绕而去。所谓水火无情，不论是寒冷还是灼热，对植物系武魂都有着一定的克制作用。蓝银草前行的速度在玄水冰封的影响下明显变得有些迟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胖子的凤凰火线到了叶知秋的龟背上。尽管胖子凤凰火线的灼热被玄水冰封削弱了不少，但同样的，随着凤凰火线的到来，玄水冰封的寒意也降低了许多。紫红色的火焰沾染在龟背之上，虽然无法攻入，但却并不熄灭，就像是有粘性一般的附着其上。马红俊的武魂是变异的，自然不能以长火而论。叶知秋只觉得背后一阵灼热，顿时吓了一跳，借助这刹那间的机会，蓝银草已经缠绕而上，紧紧地附在他身上。朱竹清虚幻般的身影悄无声息出现在叶知秋身体侧后方死角处，第一魂环技能幽冥突刺发动，目标直指叶知秋的脖颈。突然叶知秋脖子一缩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他的整颗头颅竟然就那么缩进了胸腔之中，恰到好处地躲开了朱竹清的利爪。身上的第三个魂环亮起，一口水雾从他口中喷出，覆盖向背上的凤凰火焰。尽管凤凰火焰的燃烧性很强，但叶知秋的玄水也不一般，他的魂力又远远高于胖子，龟甲上的紫色火焰还是熄灭了，强烈的寒意再次升起。唐三几乎是第一时间撤回了自己的蓝银草，否则蓝银草被冻僵，对他自身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。朱竹清的猫爪在龟背上一拍，借势而起，但就在短暂的接触之中，朱竹清的右手却已经被冻僵了。这时戴沐白恰好赶到，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自身的白虎护身罩，在第一魂环的光芒闪耀之中，一双硕大的虎掌利刃弹出，直接朝着叶知秋背上拍去。戴沐白的魂力在史莱克众学员中是最强的，37级的魂力产生的攻击和20几级的效果差距还是很大的。两声闷响之中，叶知秋的身体踉跄了一下，向前扑跌出两步，但他又飞快地半转过来，头又从胸腔中伸了出来，一张嘴，一口黑色的寒流直接朝着戴沐白喷出。第三魂环技玄水激荡，强烈的寒意令戴沐白全身一阵发冷，白虎护身杖虽然能够隔绝一部分寒意，但还不足以完全阻挡，毕竟对手的魂力比他强出了10多级。就在这时，第二道紫红色的火焰恰好出现，正好挡在了戴沐白身前，与那股黑水撞击在一起，浓郁的蒸汽冒起，虽然火焰被玄水压制，但戴沐白也趁此机会飞速后退，短暂的交手令唐三有些迷茫。 啊，难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？这玄龟并不是防御类武魂吗？不，不可能。 老师多年的研究怎么可能会错？这个苍辉学院老师的武魂明显未出现变异，可他这寒气森然的魂技却难对付得很。 殊不知唐三他们惊讶，叶知秋的惊讶更甚。四个少年合力发动的攻击虽然没有伤到他，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尤其是马红俊喷吐出的凤凰火线，令叶知秋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火焰似乎是自己的克星。如果不是那个小胖子魂力太低，自己的玄水是万万抵挡不住这种古怪火焰的。而戴沐白刚才拍在他龟甲上的那两掌附带的魂力浑厚霸道，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。虽然有龟甲护体，但还是令叶知秋体内一阵气血翻涌。毕竟玄龟护体只是他的第一魂环技，虽然玄龟本身擅长防御，但只是第一魂环技的防御力终究还是有限的。最令叶知秋吃惊的是眼前这四名少年之间的配合，虽然他们配合本身还很生涩，不能达到圆融如意的地步，但他们相互之间的能力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。一个强攻近战，一个敏攻游击，一个控制系，还有一个远程攻击，相辅相成之下，使他们的攻击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。这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？他又哪里会知道，他眼前看到的这七个少年男女就已经是史莱克学院的全部学员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这场比斗。 哎呀，大晚上的，你们不去休息，跑出来干什么？都给我回去睡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